济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拄着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 啊，这叫绕口令啊。 嗯， 哎呀，你看这怎么叫绕嘴的，这叫马叫绕口令呢。来个老头拄拐棍儿，你说他多忘呢。这有什么新鲜的，到了岁数了拄个拐棍儿了，你说他的。你看 你说呀。 我说 那是。 我就说不上来了，你看 你说试试。 听着，这哪边来的？ 还是没听明白。 你说呀。 南边。 南边。 哎 啊，说这那边那个白胡子是吧？ 白胡子。 说这那边那个白胡子老头，白胡子老头有80多了哈。 你管他多大干嘛？ 哎，他说明白了啊，你看看，要50来岁还黑胡嘞，都80多了，白胡嘞， 那 也是吧？这家那边来个白胡子白棍拄着个蹦白老头。 你说上来了， 那 哪儿啊？ 啊？怎么了？ 拐棍拄老头啊？ 他不是说上来的吗？ 那老头受得了吗？ 你怎么说的？ 老头拄拐棍。 哦，我给反个的。 那哪行啊？ 啊，行行行，说家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。是对吧？ 对呀、啊。 见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的棍儿，老不是老头。见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这个手拄奶油冰棍儿。哎呀，奶油的5分呢。 有啊， 嗯， 还水果了。 啊，水果的3分呢。 什么？这里哪有冰棍儿啊？ 来个奶油的呗。 蹦白的白拐棒棍儿。 哦，绕嘴就带这个蹦。 哎，对喽。 看见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指里蹦的棍儿，棍儿不不蹦，拐拐棍儿蹦，老头蹦3蹦。 老头吃多了撑的那消食啊、嗯。 老头练过太极拳， 没听说过。 有功夫， 你甭练了。 见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指着蹦拐棍儿蹦的棍儿，老头蹦。见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的棍儿，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。 我招呼他了。 老头紧着一蹦还不急呀、啊、 是我叫他蹦的吗？ 给你来一棍子吧。 什么呀？ 你再说一个，你再说一个 啊。 你看 我再说一个 啊。这说得上来、 啊、 你打俺真说不上来呀、啊、 你说 你听着。见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，手拄着蹦白拐棒棍儿，说上来了吧？ 行， 还拿得住我呀。再来， 我再给你说一个， 你说， 这回说他一条板凳， 板凳， 就是两个人坐叫二人凳， 嗯， 一颗扁担， 扁担， 啊，这两样东西搁在一块说个绕嘴的， 你来呗， 说板凳宽，扁担长，扁子没有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叫扁担，绑在了板凳上，扁担偏要扁担，绑在了板凳上。 哎，你绑的都冒烟了，你这简直，你坐一边歇会儿去多好嘞！你看看， 你说 还得绑啊？ 那当然了， 能咋的？ 你说 扁担长，不如你说脑袋全明白、 啊，都知道。 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当然是宽的了、 嗯、 你那个板凳要跟扁担怎么宽呢？怎么做是吧？ 多新鲜。 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，扁的怎么绑扁担？ 嗯， 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这个扁担不如扁担宽，扁担绑在了扁担上，那个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，是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。 都是扁担，板凳呢？ 板凳搬走开会去了。 谁做的 啊？ 不行，搬回来。 哎，对了，搬回来。哎， 谁搬走的？ 行了，再说吧。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板凳没有扁担长，那个扁担不如板凳宽，扁担绑在扁。扁担绑在了扁，扁担扁在了扁，扁在了扁，扁在了扁。闲言碎语， 你不要唱外胡干嘛？ 表一 表，别唱了。你行了， 味儿了。 说不上来呀、啊，这 把我扁出来。您得再来个别的呗。 干脆啊，我说一个爽神的， 嗯， 给你转转面子，好下台。 转面子？我怎么了？ 你怎么了？ 我脑袋寒碜了。哎，你看看， 你说不上来呀、啊， 能不没说上来？蹦白板棍没说上来。你看看，你不就是没表上来吗？ 看是容易，做是难。 你再来一个。 啊、你听这个， 嗯，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 俺那娘。